一听是医院说，哎呀，手术吧，手术治根儿，是吧？都上当受骗了。骨关节疾病是什么病？不是骨病，那是什么病啊？哦，筋骨病，啊，筋和骨头，啊，筋和骨头。什么是筋呢？啊，这韧带、滑膜、软骨，这都是筋的层面啊，都是筋层面。筋归人体的五脏，谁来管呢？哦，肝主人一身之筋，主人一身之曲、直。这大家伙要把它明确了啊。所有能收缩、能扩张的，能伸直、能打弯的，有弹性的，跟猴皮筋有一个特性的东西，都归人的肝脏所主，是不是？所以往大了说，动脉硬化，什么叫硬化？弹性不好了，那跟肝有关，是不是？帕金森，是吧？震颤马匹，人在那打哆嗦，面肌痉挛，脸歪了，抽上去了，都是肝不主筋的病啊，也叫肝风内动之症，是吧？你看有些传统的中医他认识不到这个层面啊，认识不到层面。你问他什么是筋啊，神经是筋，坐骨神经是大筋呢，是不是？那个跟腱是不是筋呢，是吧？那韧带是不是筋呢？他也不懂。子宫脱垂啊，直到中气下陷，为什么下陷了？中气不能养这个筋了，韧带松了，脱垂了，是吧？腰椎的黄韧带松了，腰椎侧弯滑脱了，你安排着。哎，所以啊，学习中医文化，举一反三，是吧？见多识广啊，这个是本分啊。所以学中医啊，用中医来养生啊，最忌讳的就是狭隘啊，千万别狭隘，千万别目光短浅，那就耽误治疗了啊，耽误治疗了啊。好了啊，骨关节疾病不是光研究骨头啊，他研究什么呢？研究筋啊，研究筋。骨头和筋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，骨头和筋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个筋由肝所主啊，这个骨头呢由肾所主。所以我们平时常说啊，常说这五脏六腑皆兄弟啊，皆兄弟啊，那是泛泛了说啊，泛泛了说啊，就像喝酒喝多了，是吧？啊，特别这个中年人是吧，把老丈人喝多了啊，也是搂着脖子拍着肩膀，哦，咱们哥俩喝多了嘛，乱了辈分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酒不能喝多啊，不能喝多。这是五脏六腑是皆兄弟，但是你要具体上来呢，五脏之间从生和克来讲，那这生上来说就是肾为肝之母，是不是？你有母子关系了。这肾经生着肝血，所以肾又是肝的母亲，对不对？哎，这块这弯不好大绕啊，不好大绕，但你得绕，你这弯不绕你就理解不了为什么骨关节病有的能治好有的治不好，怎么才知道什么样的能治好，你这得说清楚啊。好了啊，好了，往下来啊。肾主骨，肝主筋，肾的骨头生肝，肝的血来生筋，筋的气血生心脏，心脏的气血生血脉，血脉生脾，脾生肉，肉生肺，肺生皮毛，皮毛生人的肾，肾生骨头，骨头再来生肝血。我一口气说了十个，说了十条，因为五脏加上五体，这不正好十个吗？十个之间的生生克克，是不是？这是生的关系啊！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确啊， 人生百病，四肢百节的病是轻的，是膘。赶着这个病病到了五脏六腑上，那就是本啊，那就是本啊，病到了根本上。但是即使是病在四肢百节的病，你那个根本，你那个脏腑，它是决定着这个疾病能不能好的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寻根溯源啊，溯源。说到这儿啊，我要说几件事情啊，说几件事情。先说这个骨质增生的冤假错案。有个27、28岁的小伙子啊，说到医院检查了啊，腰椎骨质增生，颈椎骨质增生，大夫说要给手术呢。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住，不是谁都能长骨质增生的啊，骨质增生是骨头的一个老化的表现，骨关节退行性改变，男同志56岁之前几乎没得的，不得啊，不得。女同志49岁之前不得啊，不得。但是咱们别把话给说满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留点余地啊。有没有特殊的？有，有特殊的啊。1%、1000000有特殊的。什么特殊？我曾经遇到一个女同志啊，38岁啊，38岁严重气血亏绝经了，所以她45岁就全身骨质增生了。为什么呢？雌激素没了，失去保护了，所以过度提前衰老你可以增生，否则我们常人啊，你不会得啊，不会得。所以年轻人得都什么病啊？啊，都是滑膜炎啊，软骨炎啊，滑膜炎、软骨炎啊，都是非常轻的病啊，都是可以彻底治根的病，是吧？你别三岁知老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一张嘴27、28岁的35、36岁一张嘴，哎呀，我这一辈子，你说什么呢？你这一辈子，你一半还没过完呢，你这一辈子，你就算你今年60岁了，你只能说，哎呦，我这大半辈子，那你能活100岁是大半辈子，你说我这小半辈子，那你能活120岁、180岁，是不是？啊，一张嘴，我这一辈子，你多大岁数？你这一辈子，哎，懂点中国文化成不成？啊，说话又漏气了啊。这是第一个要声明的啊，啊，不是谁都能得骨质增生的啊，这是第一条啊。第二条，什么样的人得这个骨关节病啊？骨关节是什么病啊？哦，筋骨病啊。筋骨怎么才会受伤害呀？啊，这先天的啊和后天的啊。先天的啊，咱们来说啊，父母的精血不足啊，孩子他就弱啊，所以什么早产儿啊，父母年龄大生的孩子啊，啊，这容易筋骨病啊，筋骨病。那后天的呢？啊，五劳七伤啊，五劳七伤，叫久立伤骨啊，所以长时间站着的工作的啊，你不光得静脉曲张，容易得骨病。久行伤筋啊。肝主人一身之筋，你那坐骨神经是筋，你那腰椎间盘是筋，你那心肌肥厚它还是筋，你这什么道理呢？啊，筋骨病险研究明白了，久行伤筋，你过度运动的，是吧？久立伤骨，你老站着不动的，你这样人的关节都好不了。所以治病就得先改错，你得知道什么是错，你不才能改吗？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黄梅时节家家雨，青草池塘处处蛙，春种秋收夏耕耘，是一年养生中的重中之重。博一堂在5月18、19、20三天时间开展买赠回馈活动，为您的健康精耕细作添瓦加砖。 详情请垂询各店咨询电话。北京方庄店8755-7319，北京朝阳店5139-5080，天津南开店5805-5102。诚实守信，人心人数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说这个骨关节疾病啊，什么叫骨关节啊？一说骨头啊，好多朋友老往骨头上想啊，一说关节呢，不少人认为啊还是骨头啊，是吧？不对的啊，骨关节是骨头和筋上的病，是吧？什么是关节啊？两个骨头头被一堆筋给包着，这就叫关节，是吧？所以骨头的特性呢，叫宁折不弯啊，宁折不弯啊，尤其是中国人啊，有志气啊，有节气啊，中国人最看不得软骨头，是吧？那骨头软不软看谁啊？啊，看人的肾啊，肾气足则骨强啊。啊，肾气亏则骨软，啊，这得说清楚啊。那么筋呢？啊，肝主人一身之筋，主人的爪甲，主人一身的躯和直。啊，所以大丈夫能屈能伸，是吧？啊，上了年纪不行了，是吧？这腿啊，抻直了弯不上。上厕所蹲不下，是吧？弯上了站不起来，老打软腿，你这筋就松了，或者这筋呢就痉挛了。你像那中风的挎筐呢，走道滑圈的，是吧？表面上是病在胳膊腿的啊，实际上呢病在肝血不能养筋上。所以风湿骨关节疾病，哎，这个骨关节啊，治标的就是治筋养骨，这治本的呢就是补肾柔肝啊，补肾柔肝。这肾是越补越坚强，这肝呢是越调越柔软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我们说叫筋强骨壮啊，筋强骨壮靠锻炼吗？啊，锻炼是外在的原因啊，要靠内部的濡养啊，养元气，养肝肾，补骨柔筋，五子三髓啊。好多朋友把这当钙片吃，是吧？黄瓜籽儿、南瓜籽儿伤肾仁儿啊，再加什么呢？哎，薏仁儿。还有呢啊，还有芝麻仁啊，黑芝麻仁，哎，大家把它弄好啊，弄好。五子三髓柔筋固骨的啊，青少年儿童啊，来预防生长痛。人生百病根在五脏，五脏主着人的五体，五体呢又开窍于人的五官。那么如何才知道人的骨关节好与不好？哎，肾开窍于齿，你的牙齿是不是坚固啊？你是不是提前的牙都掉光了？这就决定你的骨头够不够坚强。肝呢，肝主人的爪甲。什么是爪啊？爪就是手指头。什么是甲？甲就指甲盖，是不是？哎，前段时间有人找我说，徐老师啊，我那个灰指甲啊，到医院手术拔掉了，长出来还是灰的啊，后来又是连抹带吃啊，吃那抗真菌的药啊，也不当用啊。问题出在哪儿啊？哎，我说出在肝上啊，出在肝上。说这大家明白啊，人手指头长灰指甲，你的骨膜啊，或者你的这个滑膜关节它都会发炎的啊，都是相表里的，是吧？所以想知道自己骨关节有没有病 一看牙，啊，一看牙。二看的什么呢？看手指关节和手指节盖。这个可以平时调养吗？啊，可以的。骨头，啊，骨头的生长靠什么呢？靠运动，啊，所以适当的走走路可以让人的骨头变得强壮。那你说得了，我70岁我跑跑步吧，啊，容易跑成压缩性骨折，啊，所以我建议60岁以上的人不要跑步了，啊，容易跑出关节炎来，啊，所以走走路啊可以强壮骨头，啊，晒晒太阳，啊，晒晒太阳，啊，还有呢，中医导引术当中的叩齿提肛吞津咽液法，哎，这是固齿强骨填肾经的啊。命门有火才能蓄养人的骨髓啊，命门火衰，腰拔凉，肚子拔凉，拿什么长骨头？是不是啊？哎，万物生长靠太阳啊，人的小太阳，哎，就是人的，啊，人的腰啊，人的腰。那么骨关节疾病，在咱们以前的知识当中讲过骨缺血啊，骨缺血分了三度啊，分了三度啊。第一度叫骨质增生啊，骨质增生啊。第二度呢啊，第二度叫骨质疏松症啊，骨质疏松症。第三度啊，第三度就到了压缩性骨折脑萎缩的阶段。这是骨缺血的三个分度啊。那么还要给大家说清楚一件事情，就是好多年轻人是不得骨关节病的啊，这得说清楚啊。现在什么30多岁的就说人骨质增生的啊，那都是对患者的一个欺骗。而且这个筋骨之间的关系还要说说啊，肾主骨，骨生肝，肝主筋，筋来养人的心脏，这就是五脏之间相生的关系啊。你不要简单的看这个关系啊，听着啊，肾是来主骨的，骨来生这个肝，所以当人出现骨病的时候，你肝一定受损了。那么肝又主人的筋啊，肝又主人的筋，那你肝一亏，那关节那筋一定出问题，滑膜发炎啊，腱鞘囊肿等等的都来了啊，都来了啊，坐骨神经痛，腰椎间盘突出。那么等你筋骨病得的时间久了，自然而然就得了心脏病啊。这什么道理啊？啊，你看我们天天讲啊，啊，肝五行属木，是吧？心脏呢五行属这个火，木来生这个火。怎么来生啊？啊，把这肝木生的是人的筋。大家都知道人的膝盖啊，膝盖，人的这个膝关节呀，叫膝为筋之海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膝盖当中这筋是最多的，膝关节当中。反过来呢，人一旦走不动道了，那心脏就衰老了。大家常说都知道膝为筋之海，而实际上还有一个筋聚集最多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心肌啊，心脏。因为从我们的生命啊运化那天开始，一直到生命完结之前，我们的心脏无时不刻的都在进行着收缩和舒张。那这个收缩和舒张呢啊，一张一弛，文武之道啊，是吧？你看现在临床上做那心电图检查有一种病叫左心室舒张功能减弱啊，你问那个临床医生的西医大夫说这咋回事啊，大夫往往含糊了啊，心脏病，心脏病。 你这是碰着好逗的那个好骗的病人了，你要是碰着我这样脚牙的病人，我就问你，那为什么会得呀？你只要多问一句为什么，左心室舒张功能减弱和心脏收缩功能减退，舒张收缩归谁管？肝主人的一身的屈直，能屈能伸，这不就是肝不顶用了吗？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啊，当你心脏的收缩功能和舒张功能出现问题的时候，你手的握力就出问题了，你包括你蹲下来你站起来，你那腰和腿的关节就开始打软腿了。你看这人多微妙啊，心脑血管科的毛病实际上你和外科的骨关节它是息息相关的。你在西医这得请外科会诊了，对不对？哎，你在中医这儿你懂得了一个肝主筋，你就知道了西为筋海，肝主爪甲，肝主着人的收缩和舒张的心的功能。所以关节病你看有些年轻人不倒啊，说老师身体挺好，就是关节有点毛病，只知其一不知其二。当老人关节有问题的时候，当老人走路都走不动的时候，我告诉你他的内脏就要出大问题，是不是？站的时间久了就腿疼，你的肾已经开始虚了，走的多了腿就软，你的肝已经出问题了。你的肝一出问题，老抽筋的时候，你的心脏就要心律失常了，是不是？哎，你的左心室舒张功能就要减退了。那么心又主着什么呢？心主着人的血脉，人的血脉主着脾，脾又主着人的肉。所以当人心脏不好的时候，人就开始消瘦，没胃口。脾主着人的肉，当人的肉开始瘦削的时候，人的肉生人的肺脏啊，肺脏，肺又主着人的皮毛。所以比较瘦的人或者虚胖的人，脾不好的人，他就容易感冒，容易气管炎，容易肺气肿，容易过敏。肺主着人的皮毛和黏膜，那人的皮肤黏膜皮毛生人的肾，是吧？所以这人经常过敏，你不用着急，过不了多久肾炎，哈哈，肾炎。为啥呀？我们大家最轻视的人的皮毛皮肤黏膜，它却生着人最为重要的丈夫人的肾精肾脏。人的肾又主着骨，骨头回过头来又生肝，看看环环相扣。所以说呀，人得病真的就是一个脏腑有病了吗？五脏六腑皆兄弟，这个兄弟的情谊是无比的深厚的，是吧？甚至可以舍生忘死，是吧？甚至可以什么呢？壮士断臂。真有这样的事儿吗？常年心衰的人肝硬化了，老是咳嗽肺气肿的人得肺心病心衰了，得了糖尿病乱吃药时间久了肾衰竭了，只要肝硬化一服水脾脏就肿大，完了人就吐血呀。所以五脏是铁路警察吗？不是。所以五脏之间的生克平衡，五体之间和五脏之间的所主所生的关系，大家把这个脉摸好了。你懂得了这个脉络之后，你就不难明白，是吧？那个老中医一看病人 就知道他能活几个月，是吧？一看人就知道他能活几年，他凭啥看？啊，你知道了病人的五脏的盛与衰，你还知道三个月为一个季节的春夏秋冬，一年四季的更迭，什么时候生，什么时候克，什么季节病该加重，什么季节是坎儿，什么季节过了这病就万事通达。你说有了这些知识的医生，他跟病人讲什么时候好病，什么时候防复发，什么时候能彻底好，你说这样的医生还是算命先生吗？他比算命先生还要高明，他相当于电子计算机，只不过这个电子计算机加入了哲学、天文、生理、病理、五行之间的推理。所以大家说中医有没有趣儿？是不是？哎，所以开始有人不理解，说徐老师啊，冬病夏治，冬病夏治，夏天就是心脏病，啊，你怎么有闲心给我们讲骨关节病啊？甚至有人讲，那外科的病不重，只要没病到心脏，离心大老远要不了命。说这话的人都是外行，观其标，啊，知其本。入木三分，看脏腑，这是医生的眼睛的渗透力。啊，病光看明白了，啊，只是一半的医生。你把这看病给看明白了，你还有章法把病人给他调理好，是吧？把病给调理好，这个要占到 70%、啊、会看病的大夫啊，不算个好大夫啊，能把病治好的大夫才是真正的好大夫。怎么治好啊？好多人说那就看药呗，有了药再看方子，那不就把病给治好了吗？哎，我以前给大家举过这样的例子，我说人呢不是汽车，买了零件找了好师傅一换，这汽车就修好了。人不是汽车啊，汽车不会自己跑，得跟人开，对不对？哎，人呢也不是桌椅板凳钉上钉子就成了，他没有思想，不是的。所以我们作为医生，我们给病人治病，大家听着啊，三一三十一啊，啊，看病占33%，治病呢占70%，这70%当中各一半，各1/3嘛。那治病这2/3当中的1/3是药，是方子，另外还有一半是什么？就是这病人能不能配合，是吧？甚至你这病人能不能配合决定着整个治疗的成败。所以什么是好医生啊？这个观点是我个人观点啊，大家斟酌啊。什么是好医生？你说我呀读书万卷啊，行路千里，你好医生吗？还不够啊。什么是好医生？好医生，哎，就是病人能信他，能和天下病人皆为朋友，是吧？能够指挥千军万马，能够指挥五脏六腑，能够指挥这些药物，作为一个好的将军啊。医生不是将军，医生是啥？病人是自己最好的医生，病人是个主人，而医生是个谋士。所以不管怎么着啊，你是脾气暴啊，你还是甜言蜜语，老管人叫爹叫妈，是吧？哎，你还是是吧，能够苦口婆心的劝告，最后落到这个根儿上，病人听了你的话，你的话还对，他照着做，这病好了，你就是好医生啊，你就是好医生。 啊，这跟家里看孩子一样，你为什么叫医者父母心？是吧？你不管我是拿棍子打孩子，我还是从小到大不动孩子一个指头，最后我把这儿女教育好了，你这父母，我给你竖大拇钩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你回过头来说，你说我是博士，啊，我又什么院士，完了你家孩子啥也不是，是吧？又用北方话讲，学习狗屁不是，啊，你也别说学习，最后没有正事儿，自己都养活不了，回来啃老，你。纵有再高的学历，你纵有再多的财富和地位，你枉为人的父母。所以做医生啊，是一件善事，是一件德事，是一个容易让人提前心智成熟，是吧？小医治病，中医治人，大医能治天下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黄梅时节家家雨，青草池塘处处蛙，春种秋收夏耕耘，是一年养生中的重中之重。博一堂在5月18、19、20三天时间开展买赠回馈活动，为您的健康精耕细作添瓦加砖。详情请垂询各店咨询电话，北京方庄店8755-7319，北京朝阳店5139-5080，天津南开店5805-5102。诚实守信，人心人数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， 给大家说了这个类风湿的治疗的误区。什么叫误区？这误就是错误。那错误的为什么还要讲呢？因为有人把错误的当成了正确的。啊，我们举了三条，是吧？类风湿，是吧？吃激素的，是吧？突击疗法救急是合理的。把激素当成常用药的，那股骨头坏死、糖尿病、高血压可都在后面等着呢。那么吃中药，吃中药调脏腑治类风湿是正确的，但是常年吃中药、终身吃中药，甚至吃有毒的中药，造成潜在的肝肾损害，这又是错误的。那么有人又发明了，是吧？说什么呢？说叫封闭，拿着麻药，是吧？往人的穴位上扎针，而且呢也美名其曰中西结合，实际上呢这是对中西结合的一个误读啊，貌合神离啊，中医的穴位，西医的麻醉药。实际上呢，哎，中医中药讲究经络不假，但是麻醉药只能让关节萎缩，只能暂时的消肿，都起不到系统的治疗。那么认识到了类风湿调治的误区之后，我们就寻求正确的调治方法。调治分三方面啊，三方面也叫三层啊，三层元气补足是类风湿治疗的第一层，脏腑调节是类风湿治疗的第二层，关节肿痛消失，症状康复是类风湿的第三层。那么还有一层就是第四层，在很多人看来这三层治好了，类风湿已经治好了，但是呢，如果你读懂了中西结合调治类风湿的话，你就知道还差一个层面，就是情志的层面。所以类风湿你断不断根啊，能不能彻底治好康复，闯三关守三关都特别重要。闯三关我们讲过，吃得香，睡得踏实，是吧？愉快的心情是类风湿除根的三关，而且守住了这三关，类风湿不会再复发。反过来呢，你用中药的，用激素的，是吧？ 用西药的，你不管怎么治，最后不解决吃饭、心肾相交的睡眠，包括脏腑平衡的情志，老是忧虑，是不是啊？老是让肝内出现免疫的这个失调，那你类风湿就会卷土重来。那么类风湿元气的调制的层面呢，我已经给大家深入的讲解了。那么类风湿的脏腑调节层面，我给大家来重点的说一说。类风湿，手指、掌指关节、小关节晨起时对称性的肿胀、僵直、屈伸不利，运动后啊，或者用热水泡一泡，或者简单的活动后逐步缓解，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的症状特点。晨起、对称、小关节沉僵，是吧？那么检测呢，就是类风湿因子它的变化。那么下面呢，有一句话呢，需要大家写到本子上了。类风湿因子的高和低，不决定类风湿的轻和重，而反过来，类风湿的致残取决于肝脏的免疫的调节。所以类风湿极近期，它不是类风湿因子高到几百上千，都不是的，而是迅速出现关节的自我溶解、僵直、变形、致残疾。所以类风湿半年卧床不起致残的，这都是类风湿的极近期。反过来，类风湿关节变形十几年还能操持家务啊，还能生活啊，这都是慢性进展期啊。反之呢，发作逐渐减少，进入缓解期啊，这大家把它闹清楚。类风湿脏腑调节主要调的是肝、脾和肾。类风湿在极近期以肝肾为主啊，以肝肾为主。肝是养筋的啊，养筋的。而且人这个手指关节叫爪，人的爪和甲哎，它都有这个肝脏所养。那么本着中医虚则补其母，实则泻其子的这个特点变化啊，补肝肾，这是春三月类风湿的调固。那么夏三月，冬病夏治，类风湿的调固到了夏天是哎，来全面康复，彻底康复的一个关节。说肝主人一身的筋和关节，你这里头黑和筋都和肝脏没关系，是不是？是让大家千万别把虫草、别把养生的药当成钙片、当成止疼片，那是不对的啊，不对的。我们吃这个是为了巩固肾精，在这个夏三月天气热的时候，防止外界风寒再入侵。类风湿为什么说有湿啊？粘滞，关节活动不灵了，疼痛，这是寒，老窜着肘，手指关节完了后到腕关节，有的到肘关节、膝关节，这是严重的类风湿，由小关节到大关节的侵袭，有的到足踝关节，对不对？所以夏三月的补肾、调脾、化湿，这说了脏腑的调节，肝、脾、肾啊。那么类风湿的第三个层面是症状啊，怎么样才能消除沉僵啊？这个大家要知道啊，我以前给大家讲过，就人所有得的病啊，除了那些什么急性病啊，说你说卡跟头把脑袋卡个包，那是刚摔的，对不对？哎，除此之外，你什么高血压啊、类风湿啊，啊，早晨起来眼泡肿啊，睡眠不好、脾胃不和，你就所有慢性疾病，所有慢性疾病，所有慢性疾病，它都是因为什么呢？它皆是因为，啊，前面的祸造就了后面的果，是吧？你现在得的病，你最少往前推三个月。你病得重了，你再往前推，推多少？推三年，是不是？所有早晨起来发的病，你找晚上，都是昨晚上造的病。 所有晚上发的病，你早白天都是白天呢没调节好或者用之过度，到晚上犯病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天人合一，一个是看天，一个是看人，在天时作用下你人做了什么。所以类风湿为麻沉僵是晚上阳虚了，消耗过多了，晨起的时候阳气升腾，你升不起来了，是不是？秋天为什么丰收？哦，是因为春天夏天风调雨顺，你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了，是吧？啊，到了秋天为嘛收成不好？你收成不好是你气候啊和你播种的关系。那么春天这小苗的发芽率不好，哦，那是你冬天选种，种的肾精藏的好不好？环环相扣，是吧？见群龙无首鸡，你说哪块是开头啊？是吧？你说哪块是结尾啊？每个结尾都是下一个开头的开始，是吧？所以寒来暑往，春夏秋冬，啊，哪个是头啊？哪个是尾呀？啊，没有头尾，环环相扣。所以类风湿从症状上来讲，啊，那么养这个阳气，你包括晚上睡觉，一只手咱们戴个磁疗脚垫，做手套，是吧？塞到袜子里，把它用磁场给它罩上，啊，晚上睡这个生命火炕，是吧？平衡五脏，让气血得到通达，啊，晚上别看书，别看电视，别熬夜，让肝呢早一点的睡眠，啊，注意心肾相交。所以类风湿的人你还熬夜，是吧？得类风湿晚上还看小说，啊，尤其是不少类风湿的病人还值夜班。你说你好了病了吗？你不找病吗？你不？所以这个道理大家把它闹清楚了。哎，除此之外，我给大家讲了，啊，木养金呐、啊。哎，你经常玩个核桃，是吧？你经常把玩这个乌木的五行的木数。是不是？哎，经常呢按摩后背的肝腧，经常的敲打胆经，摸筒玉足。表面上看这些不是制药，不是治病的方子啊，而实际上呢，却胜过治病的灵丹妙药。它是一朝一夕的调养，那是全面的康复，啊，大家把它闹清楚。这样一来呢，这个类风湿。先补元气，再调五脏，而后除关节疼痛，除寒除湿，跟住季节，冬病夏治，是吧？秋冬别让它复发，春夏让它快点好转，把觉睡好了，别伤了肝血，这就是类风湿的彻底康复的一个光明大道啊！你不用找什么绝招。啊，你也不用找什么这个捷径，啊，没有什么绝招，没有什么捷径，啊，就是一分耕耘，啊，一分收获，啊，大家把它踏实了，啊，踏实。风湿骨关节疾病，这风湿和类风湿都说完了，那么今天咱们要接着往下说，说这个痛风，啊，痛风。风湿是外界的风寒。类风湿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情志伤肝，肝免疫失调。那么痛风是什么病呢？啊，有时候朋友我知道，痛风是结石啊，是吧？结石啊，你看现在生活条件好了，啊，人都爱玩个玉石，是不是啊？你是和田玉啊，你还是翡翠啊，啊，你还是水晶啊，啊，赏石。玩玉把玩，哎，你看这人的生活水平上来了，啊，人的闲暇之意啊，这回好了，不用玩了，自己脚能长石头，你这是哪说理去？啊，搁脚上长出个石头，特别疼，疼如刀割，啊，痛如刀割。其实这个石头是什么呢？啊，是个尿酸盐的结晶，啊，尿酸盐结晶。所以，请大家写到本上。那风湿骨关节疾病咱们讲第三个要说痛风，痛风什么啊？ 痛风痛在关节，哎，病在肾毒啊，病在肾毒，是吧？所以表面上看它是个关节病，是吧？啊，我们得泡脚啊，我们得贴瓷，是不是啊？我们还得吃食疗方子啊，牛奶煮芹菜啊，牛奶煮芹菜。但是痛风病你到外科，外科的大夫是看不好的，因为痛风病属内科啊。什么内科呀？泌尿啊，或者叫代谢。糖尿病的时候讲过啊，糖尿病有三兄弟啊，三兄弟啊，一月消渴糖尿病啊，二月肝湿脂肪肝啊，脾的湿沉到肝脏上不就脂肪肝吗啊，三月尿毒是痛风。所以说痛风啊，好多人不当回事儿，是吧？不当回事啊，就认为大鱼大肉吃出来的，是吧？啊，是让非也。科学家做了统计，啊，原来的痛风都是富贵病，啊，现在呢，一半以上，甚至达到60%到70%痛风的人，饮食没有问题，啊，饮食没问题，那怎么还能得痛风啊？那血里边的尿酸怎么那么高啊？哎，肾损害的痛风比饮食的痛风更难治，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啊。痛风获取于哪儿啊？尿毒啊，尿毒。什么是尿啊？啊，尿就是人体的下水道，废物垃圾排出，是吧？那么这废物垃圾的产生，它的多和少和代谢有关，是吧？你天天大鱼大肉，你顿顿呢不离啤酒，是不是啊？甚至老喝那火锅汤，老吃海鲜，你这人你准痛风啊。因为你产生的尿酸和嘌呤物质比别人都高得多得多，多了排不干净，是不是？现在都致富啊，都村办工厂，是吧？是啊，纳了很多税，赚了很多钱，解决了很多人就业问题，后来发现这工厂排的污水，是吧？把那小河的鱼都堵死了，是吧？把山头那绿树都变成黑树了。你说你这是造福子孙，你还是祸国殃民呢？对不对？抠石油好事赚钱，是吧？石油钻井一漏，哎呦，这海都污染了。咱别说吃不吃海鲜吧，啊，那海鸥洗个澡，满脑袋都是石油，给糊死了，是不是？谁要划根火，那点了天灯了，这怎么办？你说？说这都是人祸啊，这不是福气啊。所以好多事情不能用什么呢？这个钱啊，不能用这个利益来衡量啊，要为子孙后代造福。那么这个痛风病它就是这样啊，富贵类疾病啊，富贵。但是这个呢，现在只占了一少半，另外一多半是什么呢？哎，另外一多半是什么？哎，药毒，药毒啊。中国人都是大夫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中国，你别管大城市小城市，你别管乡镇，药铺啊满大街都是，是不是啊？你谁都能买药，是吧？谁都能吃药，是不是啊？尤其是什么呢？尤其是这感冒药啊，尤其是感冒药。咱们哪个病人到医院开过感冒药？是不是啊？没有。你现在除了感冒药，是吧？还有这个降压药，还有这个降糖药，这个降脂药，啊，甚至这个保健药，你看看吧，什么药铺只要你有钱，你随便买。买了你吃吧，吃了之前你看说明书没有？哎，大家一定记住这句话。吃药不看说明书的，那都是医盲。尤其是这个说明书上写着，啊，说明书上写什么呢？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的时候，我们老年朋友、中年朋友，你掂量掂量，是不是？所以痛风是代谢类疾病不假，但是更多的是现在的药物性肾损害所造的恶果。所以这块需要大家谨慎又谨慎。啊，又紧张。所以痛风病人啊，牛奶煮芹菜这食疗综合尿酸的啊。另外我们呢 一定要自我检讨，我们是不是在毒害我们的肾啊？你是胡吃海塞害了肾，你还是乱吃毒药害了肾，是吧？所以双肾枢的磁疗脚垫来站岗，那来站岗啊，这是痛风的根源之所在啊，痛风的根源所在。那么痛风如果继续发展，哎，它就会伴随肾结石、肾积水，甚至于肾功能不全。这块我给大家来打个比方来说说啊，就是肾功能不全和尿毒症到底有啥区别啊？因为这是个常识知识。说这个呢有两个目的啊，一个是防止啊一些重病的病人大题小做丢了命，是吧？一个老人19年糖尿病到医院检查，是吧？尿蛋白都两三个加号了，完了说肾功能是正常的，我说你那什么糊涂大夫，对不对啊？你打把雨伞，这雨伞都能看太阳了七八个窟窿眼子，你还能雨伞能遮雨吗？肾里边就不该漏蛋白，漏了就是已经功能不全了。他说大夫说没事儿，等他说有事让你透析，叫尿毒症。我们给大家讲心衰的时候分过三度吧，一度心衰劳累后加重，胸闷气短啊；二度心衰呢啊，就不用劳累了，体力活动后走路多了都犯病，胸闷气短，嘴唇发紫，是吧？三度心衰躺在床上插着氧气管子直哼哼。所以三度心衰叫心力衰竭要要命了。那么一度心衰和二度心衰叫心功能不全，或者叫初级心衰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，肾功能不全不叫肾衰竭，但是当肾功能不全到一定的程度了，那个肾功能就衰竭了，就坏死了。包括我们举这个肝脏肝硬化，这个是肝衰竭了，是吧？腹水了要命了，半条命。那肝是昨好好的，今儿呱唧就硬化了，不是，它要经历一个过程，那个过程叫肝纤维化啊，肝纤维化，是不是？所以肾功能不全就相当于这个肾代谢功能出问题了，你别等它衰竭，衰竭了就要命了。所以这个时候，一，避免大题小做；二，避免呢小题大做。所以对待疾病的正确认识，第一，避免了过度惊吓；第二，你别耽误事儿，别不以为然。所以我讲过，糖尿病到了肾衰竭的时候就是半条命，就是晚期了。那么糖尿病当你出现肾功不全，肾还没衰竭的时候，那我就说叫警